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5集，一眼望去，首相官邸几乎没有遭受破坏，耐震结构确实起了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官邸建在高处，没遭水浸破坏。 没想到，竟然一块玻璃也没破。 荣美子仰望着嵌着玻璃的墙面，说道： 这可是国土交通省，也就是前建设省引以为豪的建筑呀。唉，要是发电设备正常就好了。 看这样子应该没问题，太阳能电池特别结实，听说还有燃料电池。 小峰转向荣美子， 应该也会有电磁炉、电饭锅之类的，终于能吃上口热饭了。 但是没有人回应他的话。这也难怪，一听吃这个字眼，大家都会想起太医。不，即使不提这些，所有人脑海中也还挤满对他的回忆。太医被深沟吸走只是数十分钟之前的事，明日香和蔡蔡美眼睛还红红的，成灾背上的美宝也一样，泪花还在眼眶。若非成灾激励大家，恐怕到了现在大家还没有离开那地方，甚至连东树也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。大家仍能奔赴首相官邸，是因为听了成灾富有深意的话。他说，这个世界是为了让悖论合乎逻辑而制造的。 哥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成灾摇摇头， 我不能在这里解释，等进去之后再说吧。 为什么要在官邸？ 因为我也是在官邸知道的，一切秘密都在那里。我要大家去官邸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我觉得最好让大家知道真相。我也想过隐瞒，但还是断定这是不可取的。 成灾没有再详细说，他觉得没有自信说明白这件事，即便说了大家也不会相信。正因为刚刚目击了太医之死，大家想要知道这一悲剧为何发生的心情更为迫切。其他人也跟东树一样，按照成灾的指示，步履沉重地迈向首相官邸。 各位，请跟我来。 成灾向着官邸的入口走去。 要说生活，宅邸那边会更好吧，应该也会有应急设备的。 成灾停住脚步，回过头。 没错，所以今后的生活能以宅邸为据点。但在那之前，要向大家说明一件事情。 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秘密？ 嗯，是这样。 成灾点点头。 走吧。 东树招呼大家迈步前进。令人吃惊的是，玄关大堂亮着灯，众人齐声喊了起来。 电灯的光真让人怀念。 蔡蔡美感慨地说道。 看来终于能过上像个人样的生活了。 户田环顾大堂。 真气派啊，这样就算是应付大地震也不在话下。 小峰按下电梯按钮，但电梯门没有反应。 是因为地震的影响，安全装置启动了，重新设定之后应该就能使用了。 不用坐电梯，要去的是地下室。 成灾指指下面， 走楼梯就行，跟我来吧。 他走向楼梯，东树等人跟了过来。下了楼梯，大家走在亮着应急灯的走廊上，脚下是高级地毯，几乎听不见脚步声。成灾在一扇门前停下脚步，门上贴着无关者不得入内， 一切秘密都在里面。 他边打开门边说。室内漆黑，成灾按下墙壁上的开关，白光亮起。这里像是会议室，排列着细长的桌子，最里面放着一个大型液晶显示器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 成灾从桌面上拿起一本资料，让东树等人看。 是 P13 现象对策总部。 他拿着的资料封面印着 P13 现象对策手册。 看来是内阁府制作的。 这个 P13 现象是怎么回事？ 成灾表情沉痛，让众人一一看过。 请各位好好读一下，桌面上有很多，这是我们首相也读过的资料。 小芳首先扑向桌子，拉开椅子坐下，户田随后坐下，其他人也都围拢过来。 你也读一下，稍后我会来解释的。 成宰把手里的资料递给东树，东树坐在明日香旁边，他坐的似乎正是大月首相的席位。翻开资料，里面都是些难懂的句子，为了理解意思，往往一个地方需要重读多次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只是明白了，政府的人知道3月13日13时13分13秒将有事情发生，首相他们似乎向各部门下达了种种对策，警察厅则发出指示，不要在那个时间段执行危险任务。问题是将要发生什么，这一部分东树理解不了，资料上的句子意思不明。 这什么呀？我一点也看不懂。 旁边的明日香说道， 写的跟科幻小说似的，什么黑洞啊，时间跳跃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蔡蔡美和荣美子也都摇摇头表示放弃。何赖把资料一扔，指尖按着眼睑，看来他不适应阅读小字。 明确的说，我也没看懂，这写的是什么？ 东树对成灾说。成灾一脸严肃地注视着小峰，后者正细致阅读。 小峰先生，怎么样？你能明白吗？ 小峰从资料上抬起脸， 那是吧。简单来说，因为黑洞的影响，有巨大的能量波袭击了地球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 嗯，应该是这样。 要说它的影响，好像是出现了13秒的时间跳跃。 时间跳跃是什么？ 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时间跳了，从13时13分13秒跳了。 竟然会有这种事情？ 有的，这上面写着呢。 请等一下，我有点乱，我不是用便利店的监控录像确认了吗？具体时刻记不住了，但人们的确是在13时13分13秒消失的。但此后的时间很正常，13分13秒，接下来是13分14秒。如果跳了13秒，那13分13秒后，就该忽然到13分26秒了，不是吗？ 似乎并不是那样。 什么意思啊？ 嗯，我理解的也不完全，只是把上面写的东西按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，可以吗？ 啊，当然，请说吧。 好。 成灾点点头，环视四周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尼龙绳上，看来是用来捆绑文件之类的。 请把这个看成时间的流动，假定这里是出问题的3月13号13点13分13秒。 他用笔在尼龙绳中间做了标记，然后又在5厘米外的地方做了标记。 第二个标记是13秒之后，正常的话就是13点13分26秒。到这儿大家都明白吗？ 大家注视着他的双手，点点头。 嗯，有剪刀吗？再有透明胶带就更好了。 有剪刀，没有透明胶带，但有这个。 蔡蔡美递上了剪刀和胶带状的创可贴。成灾绷直了尼龙绳， 如果什么也不发生，时间的流动就在这条直线上进行。但是如果 P13 现象发生，将会怎么样？首先，现象出现之前什么也不变，时间就像平时一样流逝。13点13分13秒那个瞬间来临了。 他捏着绳子上第一个标记处， 从这里开始之后的13秒是最终消失的时间。 东树摇头， 不明白。 在这时，时间还像往常一样流动。 成灾让手指在绳子上滑动，然后在第二个标记处停止， 这里作为13分26秒。 他用剪刀在那个位置剪断，剪掉的绳子掉在地上。 在这一瞬间，此前的13秒消失了。 成灾在第一次标记之处下了剪刀，数厘米长的绳子掉落，成灾捡起先落地的绳子，用创可贴与手头余下的绳子拼接起来。 所谓的13秒的时间跳跃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期间的时间似乎脱落了。 那 不就像我说的那样吗？13秒之后的世界忽然开始了。 不，不是这样。应该认为13点13分26秒的世界在13秒之前时光滑动了。 时光滑动？ 物质性的东西也好，精神性的东西也好，存在于这世上的一切东西都返回了13秒之前，移动了13秒的指针，倒回13秒。光也好，电磁波也好，其他所有不可见的能量也好，所有一切都回到13秒之前的位置。顺便说一下，人的记忆也是。 程灾一番滔滔不绝之后，长吁一口气，看着东叔。 这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东西都一起返回，所以实质上等于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。 岂有此理，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，这不是发生了吗？啊，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时程灾浮现出沉痛的表情，垂下视线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东树见状立刻明白，程灾不是回答不了户田的问题，而是说不出口。 是怎么回事？哥，你说吧。 程灾慢慢抬起头，他咬着嘴唇沉默不语。东树扳着哥哥的肩头摇晃着。 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说呀。 你们看。 就在此时，小峰大喊一声，他正在阅读资料。 怎么了？ 这本资料的最后一页，你看。 小峰声音颤抖。东树拿起资料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有一个标题， P13 现象预计引发的问题。他抑制着焦躁的心情扫视文字，依然很不好懂，但下面的句子还是抓住了他的心。 最大的问题是 P13 现象发生时存在的事物在13秒之后未必仍然存在，这一点不存在的事物不会成为时间跳跃的对象，所以在数学上跟13秒前不一致。这种场合下，为回避数学性的悖论，可以认为将发生一些现象，但在基本粒子层次发生的悖论的影响几乎都可无视，因为基本粒子存在于数学式连续性中，最应该警惕的是不具数学式连续性的事物在13秒之间消失的情况。德国的汉努埃森博士举了动物的智力作为代表性的例子。 东树把这一部分读了好几遍，他对于动物的智力一词感到强烈不安。 莫非就是这个吗？ 他注视着程灾。 哥，太医死的时候你说这个世界是为悖论符合逻辑而制造的，你的话就是指这个吗？ 程灾用力做了次深呼吸，眨眨眼睛，然后轻轻点头。 对，正是针对这份文件说的。 等一下，即便有这样的奇怪现象发生，为什么只把我们留在这样的世界里？ 砰的一声，蔡蔡美站起身，椅子随即倒地，她眼神迷茫。 我明白了，我理解不了难的问题，但明白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也都…… 我也明白了。 小峰抱着脑袋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？ 什么呀？到底明白什么了？ 东树交替看着他们，然后逼近程灾，揪着他的衣领。 哥，你快说，你都知道了吗？ 程灾舔舔嘴唇，开了口。 动物的智力，那就意味着动物活着。也就是说，智力消失就意味着动物死亡。在那13秒内死去的动物，再也回不到原先的时间里。 等等，也就是说，难道我们…… 没错。 程灾盯着东树的眼睛说道。 在原先的世界里，我们处于死亡状态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